IBHK。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散咪。 你现在听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2014年版权条例修订草案下个礼拜三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这一条的条例被视为网络23条，原因是通过了网络23条之后，包括认真翻唱、漫画同人志、串流打机、抒情改词等等都会出事。就好像我们网络电台，网络23条通过了之后，我们亦都难以发声。简单来说，即是限制了网民在网络上面的表达自由。 IBHK 对此坚决反对。 IBHK 网络电台不平则鸣，坚决反对网络23条。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逢星期一至日晚上7点到8点，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林乐彤。 打头阵 RFA 新闻报道，逢星期三晚 BBC 时事一周，每周转播英国广播公司 BBC 粤语节目。 各位早晨，这里是伦敦 BBC 英国广播电台的时事一周，我是关志强。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会 IBHK 网络电台新闻资讯与国际接轨，贯通七大洲天地线。IBHK 网络电台，香港人的资讯台。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好，嚟到星期六晚九点钟嘅时间，去到今日咧已经系12月12号啦。嚟到10月中嘅时间咧，相信无论系大学生啦，或者中学生咧，都会系被一啲考试啦，或者系功课咧系困扰住噶。嗰啲功课啊、考试测验咧，就简直系接踵而来啦，而系此起彼落噶。而我哋咧就好似呢个 Iron Man 咁啊，俾啲功课啊、测验咧，哇，打到企唔翻起身咁样。而喺呢啲咁大压力嘅时间咧，最近我就发觉一个方法咧，好能够咧减到压，就系、是、咧入戏院咧睇翻场戏。因为睇戏嘅时候咧，你可以进入电影嘅世界度啦，令你咧可以忘记咧现实世界之中嘅压力噶。而最近亦都多咗好多咧港产片嘅上映啊，包括咧有《那天我们会飞》啦，同埋最近嘅一套恐怖片啊，就系张家辉由自编自导自演嘅啊，自编唔知系咪啦，不过就肯定系自导自演嘅《陀地驱魔人》啊，两套咧我都有入戏院睇，真系好好睇嘅。唔知你哋减压嘅时候又会唔会用睇戏呢一个方法咧？为新闻炒冷饭打响头炮的一首歌呢，跟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的，就是陈奕迅的《戏迷情人》。喜欢看戏的你们一定喜欢听这首歌了。 雨伞在打转，色彩会兜圈，猜一个伤感如天，看过十多遍，差点会改变眷恋，梦中相见，见证了我每个静夜， 见证了像忘我的心，听过看过故事还没有完，若我放弃了过去，独自独自活下去，有些爱没改变，爱上了看戏星像发亮，那眼神幽怨，轻轻吐烟圈，暖暖半生亦情愿。光眼和烟缕，悲欢及生气流泪转，定格紧记，记载了我每个静夜，记载了像望我的心。笑过，故事还没有完。就算世界会再变，动荡混乱现幸免。有些爱未想变，爱戏里角色不用常画面。戏里那个世界。 每个人呢都有一个习惯嘅，而我嘅习惯呢就系每睇完一部电影咧，都会记低当中嘅插曲啦，又或者主题曲咁样嘅。因为人哋话咧，电影嘅插曲又或者系主题曲咧，系最能够咧历久常新嘅。每次听翻呢啲歌嘅时候，因为都能够令你咧记翻起电影入面咧一啲难忘嘅画面啦，同埋谂翻起当时。睇呢套电影时候嘅一啲感觉㗎，因为唔同年纪可能睇同一部电影呢都有唔同感觉㗎，而听返啲歌嘅时候呢就能够唤起你嗰份曾经呢好宝贵嘅回忆啦。人哋话啦，电影嘅歌曲呢都系百听不厌嘅，因为佢带俾你嘅唔单止系优美嘅旋律啦，同埋细腻嘅歌词，而更加系一份回忆，一份经历啊。呢啲经历咧，都曾经带俾我咧系好多嘅启发，同埋咧系领悟嘅。嗱，今日咧为大家拣嘅一啲歌咧，都系属于一啲经典港产片嘅插曲，又或者主题曲嚟嘅。唔知呢啲歌咧，有冇令大家留下唔少嘅回忆咧？留住温度、速度都系好紧要，留住我哋嘅回忆咧，都系好紧要噶。心水清嘅你哋。一定会听得出咧，头先嗰句对白系嚟自呢一首歌。 对焦他的爱，对慢了，爱人会失去可爱。记低这感慨，世事变。有没有将你掩盖？只一格经典的偶遇已不再，尽量框住目前，大概。 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留下浮光掠影飞舞，每张都罕有，拍下过记住过好过拥有，光圈外漫游眼睛等色友，有人性镜头里总有风手，虽则那即影即有愁兴飞临都已拆走，但是冲再有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迎住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停下时光静止衰老，上一秒再破纪录的一秒，港湾晚灯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我不少，柔合生命千样好，摄入相簿圈难如电，虚幻如雾，哀愁和仰慕，流落人间活得好淡，何容易拍着照片一路同步，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其实人生尘埃飞舞， 啱听过嘅咧就系陈奕迅嘅沙龙啦。嗱，相信咧八十后、九十后出世嘅男仔咧，一定会好迷恋一系列嘅电影嘅。冇错，就系古惑仔系列嘅电影啦。而我咧，亦都系相当之迷恋呢系列嘅电影嘅。今日拣嚟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属于呢系列入边嘅电影入面咧，当中一啲好经典嘅插曲噶。当中好多咧都系由主角郑伊健所唱，而第一首咧就系翻唱呢首叫做《有了你》 心中想与你变做了我愿，置身开阔天空里，有了你，有了你，顿觉真。眼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 明像似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夜，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雨，置身海阔天空里。 刚才呢首郑伊健嘅《有了你》咧，就啱啱咧就系呢个细细粒咧喺第一集啊遭到车撞嘅时候咧系播出嘅，而《古惑仔》系列嘅电影咧喺九十年代尾咧都可以话系红极一时嘅，亦都瞬间咧令到主角咧郑伊健咧成为咧万人迷啦，喺香港够胆喺旺角一带啊或者好多地方咧开始咧有好多嘅男仔咧模仿佢嘅造型啊，包括佢嘅发型啦，甚至乎系衣着，仲有最紧要嘅就系当年系男喺腰嗰条铁链啦咁样，咁继而第二首咯就系、是、出现喺。好似记得是出现在第四集。 仍心跳，仍偷笑，仍想要依偎多半宵，就算叫生命远掉罢了，没谁有这重要。同一秒，同欢笑，同行了，终可高声叫嚣。那在乎，虽长或短，同步过，心已落透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本生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傻的笑了，全凭你使这心不渺小。那在乎以后甜或酸，能伴你不算白过了。从今起，我的一辈子属你，我本身的福气。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生多富有。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听过有了你和同一秒这两首插曲之后呢， 来到第三首古惑仔系列电影当中的插曲，亦都相信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插曲，因为这首歌呢就正正是当细细粒被这个坏人呢是所杀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播的一首插曲，当时的画面呢相当之难忘的。这首就是郑伊健所唱的《甘心替代你》。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死你，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像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吞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此际替代你，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长夜记忆从不死气，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有傲气，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如雾如烟全像游戏，在挑选我跟你，遇着我亦重遇了生死，难道只好淌泪心痛告别你，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 听过三首属于古惑仔系列的插曲啦，不过其实呢在古惑仔系列里面呢好听的歌呢还有一箩箩的，而只不过呢我最喜欢的都是这三首比较情深款款的歌曲，分别是有了你啦、同一秒和刚才听过的甘心替代你，而接下来呢就要播放一系列王家卫电影里面的插曲，先讲一讲一段经典的对白给大家听，看看大家估不估到这一套戏是哪一套呢，这样不知几时开始很多东西都会过期了，豆豉鲮鱼会过期，茄汁豆会过期，就连保鲜纸都说会过期，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个罐头永远都不会过期，如果是都要在这个罐头上面加个日期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嗱，呢句咁经典嘅电影对白，相信一听到你就会知道我讲紧嘅系边一套电影啦。有人话咧，电影配乐 最重要就是要带观众进入电影的世界。而这里这首的插曲就必定做到这个效果了。讲的是1994年王家卫的作品，横扫金像奖多项奖项的《重庆森林》当中的这首歌，由王菲所唱的一首歌叫做《梦中人》。就在旺角长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MK 仔来的。在旺角来讲，如果你要想到看戏，一定会想起一间戏院，就是豪华戏院。虽然豪华戏院它一点都不豪华，兼且坐得不舒服，地方又污糟，同埋呢个荧幕呢係由三个荧幕所组成嘅，导致到睇嘅时候呢个荧幕有三折色，层次分明，明明唔係 VB 一样呢睇到咁有层次，真係问你死未。而最惨嘅係坐得后呢係听唔清楚呢个音响呢係讲緊啲咩嘅。 所以当你睇戏嘅时候，听到前面啲人喺度笑，唔好问点解，就咁跟住笑咧就得噶啦。但系虽然呢间豪华戏院系咁不堪啫，但系我一样咧系会经常帮衬。而呢间戏院咧，廿几卅年嚟咧，都系屹立不倒嘅。点解咧？因为呢间戏院咧拥有呢个平到飞天嘅价格啊！就无论你系小童啦、学生啦，甚至乎系成人咧，40多元咧就有交易噶啦。非常之抵买嘅，而最经典嘅咧系豪华戏院，几廿年嚟都从未咧系装修或者翻新过嘅。佢嘅门口咧，亦都系同20多年前咧一样嘅。而精彩嘅地方系好多经典嘅港产片咧，都有喺豪华戏院度取景。就例如系呢个《旺角卡门》入面咧，张学友饰演嘅乌蝇咧，就喺旺角，就喺豪华戏院嘅门口咧度卖鱼蛋啦。而《野兽刑警》入面嘅嘅黄秋生咧，亦都喺豪华戏院咧入边去捉啲古惑仔嘅咁样。咁所以每次经过豪华戏院嘅时候咧，都会好似置身喺电影入面嘅环境一样，非常之有亲切感嘅。接下来呢首歌咧，就系出自喺《旺角卡门》入面嘅一首歌，叫做《激情》啊。 在王家卫电影之后呢，又去到另一位我非常之喜欢导演的一系列作品，佢呢就是叫做阮世生。先来投票呢就是这套神经侠侣，当其时呢由陈奕迅和容祖儿所主演的一套很有都市感、很贴近我们生活、日常生活的一套电影，亦都是有笑有泪的当中的情节，而最后呢亦都有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如果用一些现代的形容词来到形容这套戏，我想起一个 emoji 就是笑喊了。当中吴镇宇和一个女主角所发生的感情线，透过林忆莲的这首歌就更加令人感动。 最好 听过的呢是林忆莲的假如让你吻下去。去到第二部阮世生的作品呢就叫做每天爱你八小时。这部电影相当之好看。由这个梁朝伟和方中信还有这个徐若瑄所主演的。这部戏特别的地方呢它的台词呢非常之幽默而且呢是非常之精美的。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相信都会即刻抄低了很多的对白方便第时追女仔的时候可以用上去。而这套电影的一首插曲亦都是令我在看完每天爱你八小时之后的24小时听到超过24次那么多的。讲的是迪克牛仔的这首爱如潮水。比张信哲的版本更加有一份沧桑的味道，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啊、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 Yeah. 相当咧百听不厌嘅一首歌曲啊，《的哈牛仔爱如潮水》啊。如果张信哲嘅版本带俾你嘅系一个初恋嘅感觉，咁相信《的哈牛仔》带俾你咧会系失恋嘅感觉啊。去到第三部，属于张唔系阮世生嘅作品，呢套电影咧叫做《完美情人》啊，由张家辉咧。所主演的张家辉拍赌片，他饰演的刘文化骨龙的形象呢就相当深入民心啦。警匪片呢也是一大堆啦，魔警这样。江湖片就更加之多，是啊，就是杜琪峰手下的一个黑社会系列，张家辉也是饰演飞机的角色，也是非常之出位的。但是数到爱情片呢，这一套电影呢就肯定是张家辉爱情片的代表作了。讲的是完美情人，有这首主题曲，陈奕迅所唱的《大开眼界》。 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该会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想转身，早这样降生，而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 受这好奇。 翻翻去张家辉赌片嘅时代啦，有一套碟赌片咧，属于张家辉嘅赌片，亦都系相当之出名嘅，由王晶所执导呢套电影叫做《赌侠1999》当中咧有一首插曲相当之好听嘅，叫做《浪子心声》。 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定不分身，无知井里蛙。望天星架，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星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事积德最乐也。 由刘德华以及张家辉所合唱的《浪子心声》，每次去呢位唱 K 咧，都会点呢首合唱歌噶。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比海里深，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惯许冠杰版本的你哋可以尝试下听刘德华和张家辉所合唱的呢个《浪子心声》啦。接下来的电影咧，就去到呢套叫做《无独有偶》咧，都是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就是呢个《瘦身男女》啊，当中的主题曲，相信大家都经常会听噶啦。冇错啊，就是呢首咧。终身美丽啊，虽然咧有啲问题出现咗啦，播唔到呢首歌，但系咧可以去到下一套电影啦。嗱，下一套电影咧就系呢个我最中意嘅电影，亦都系由我偶像咧所主演嘅，就系呢个喜剧之王啦。周星驰呢套电影咧，够胆讲系巅峰之作啦，亦都系喺周星驰咁多部电影之中咧，我自己咧翻睇得最多次嘅一套电影啊，因为当中咧系。在周星驰电影当中是少有的，除了笑之外更加能够令到你喊的作品来的。 当中的这首插曲， 即每一次听回都想起这个死茄喱啡，是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